我国的慈江岛利用靠鸭绿江的有利条件来大力进行网圈养鱼。本岛根据去年在青川江台阶市水电站水域和江界市等一些市郡开办网圈养鱼场的经验，在其他市郡积极进行网圈养鱼。目前鱼石郡在大坪地区的鸭绿江上开办150平方米网圈养鱼场来饲养各种鱼类。慈城郡和渭源郡分别在11处设置流动式网圈，并采用科学养鱼法来获得很大的利益。